我听见你心中动人的天籁，登上天外云霄的舞台。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。最呀最摇摆，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？ 汪汪的河水从天上来，流向那万紫千红一片海。哗啦啦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，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。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，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，让我用心把你 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。